第七十六回，心神居舍魔归性，木母同祥怪提真。花表孙大圣在老魔肚里支舞一会儿，那魔头倒在尘埃，无声无息。若不言语，想是死了，却又把手放放。魔头回过气来，叫一声：“大慈大悲齐天大圣菩萨！”行者听见道：“ 儿子，莫费功夫，省几个字儿，只叫孙外公吧。” 那妖魔惜命，真个叫：“ 外公，外公，是我的不是了，一差二错吞了你，你如今却反害我，万望大圣慈悲，可怜蝼蚁贪生之意，饶了我命，愿送你师父过山也。” 大圣虽英雄，甚为唐僧进步，他见妖魔哀告好奉承的人，也就回了善念，叫道：“ 妖怪，我饶你，你怎么送我师父？” 老魔道：“ 我这里也没什么金银珠翠、玛瑙珊瑚、琉璃琥珀、玳瑁珍奇之宝相送，我兄弟三个抬一乘香堂轿，把你师父送过此山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既是抬轿相送，强如要宝，你张开口，我出来。” 那魔头真个就张开口。那三魔走近前，悄悄地对老魔道：“ 大哥，等他出来时，把口往下一咬，将喉嚼碎，咽下肚，却不得谋害你了。” 原来行者在里面听得，便不先出去，且把金箍棒伸出试他一试。那怪果往下一口，咯嚓的一声，把个门牙都蹦碎了。行者抽回棒道：“ 好妖怪，我倒饶你性命出来，你反咬我，要害我命。我不出来，活活的只弄杀你，不出来，不出来。” 老魔抱怨三魔道：“ 兄弟，你是自家人弄自家人了，且是请他出来好了，你却叫我咬他，他倒不曾咬着，却蹦得我牙龈疼痛，这是怎么起的？” 三魔见老魔怪他，他又做个激将法，厉声高叫道：“ 孙行者，闻你名如轰雷贯耳，说你在南天门外施威，凌霄殿下惩事，如今在西天路上降妖伏怪，原来是个小辈的猴头。” 行者道：“ 我何为小辈？” 三怪道：“ 好汉千里客，万里去传名，你出来，我与你赌斗才是好汉，怎么在人肚里做勾当，非小辈而合？” 行者闻言，心中暗想道：“ 是是是，我若如今扯断他肠，塞破他肝，弄杀这怪，有何难哉？但真是坏了我的名头，也罢也罢。你张口，我出来与你比拼，但只是你这洞口窄逼，不好使家伙，希望宽出去。” 三魔闻说，几点大小怪，前前后后有三万多斤，都执着精锐器械，出洞摆开一个三才阵势，专等行者出口，一齐上阵。那二怪搀着老魔径至门外，叫道：“ 孙行者，好汉出来，此间有战场，好斗。” 大圣在他肚里闻得外面鸦鸣雀噪，鹤唳风声，知道是宽阔之处，却想着：“ 我不出去是失信于他，若出去，这妖精人面兽心，先时说送我师父，哄我出来咬我，又调兵在此，也罢也罢，与他个两全其美，出去便出去，还与他肚里生下一个根儿。” 急转手将尾上毫毛拔了一根，吹口仙气，叫 变 即便做一条绳，只有头发粗细，倒有四十丈长短。那时理出去，见风就长粗了。把一头拴着妖怪的心肝系上，打做个活扣。那扣不扯不紧，扯紧就痛，却拿着一头笑道：“ 这一出去，他送我师傅便罢，如若不送，乱动刀兵，我也没功夫与他打，只消扯此时，就如窝在肚里一般。” 又将身子变得小小的往外爬，爬到咽喉之下，见妖精大张着口，上下钢牙排如立阵，忽思量道：“ 不好不好，若从口里出去扯着时，怕他疼，往下一嚼，且不咬断了，我打他没牙的所在出去。” 豪大圣立着时，从他那上颚子往前爬，爬到他鼻孔里。那老魔鼻子发痒，阿翠的一声打个喷嚏，却蹦出行者。行者见了风，把腰弓一弓，就长了有三丈长短，一只手扯着石，一只手拿着铁棒。那魔头不知好歹，见他出来了，就举钢刀劈脸来砍。这大圣一只手使铁棒相迎，又见那二怪使枪，三怪使戟，没头没脸的乱上。大圣放松了绳，收了铁棒，急纵身驾云走了。原来怕那伙小妖围绕不好干事，他却跳出营外，去那空阔山头上落下云，双手把绳尽力一扯，老魔心里才疼。他害疼往上一挣，大圣复往下一扯，众小妖远远看见，齐声高叫道：“ 大王，莫惹他，让他去吧，这猴不按实情，清明还未到，他却那里放风筝也。” 大圣闻言着力气蹬了一蹬，那老魔从空中拍刺刺似纺车一般跌落尘埃，就把那山坡下死硬的黄土跌做个二尺浅深之坑。慌的那二怪三怪一齐按下云头，上前拿住时，跪在坡下哀告道：“ 大圣啊，只说你是个宽宏海量之仙，谁知是个鼠腹窝肠之辈，时时的哄你出来与你见阵，不期你在我家兄心上拴了一根绳子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你这伙泼魔十分无礼，前番哄我出去便就咬住我，这番哄我出来却又摆阵敌我，似这几万妖兵占我一个，理上也不通，扯了去，扯了去见我师父。” 那怪一齐叩头道：“ 大圣慈悲，饶我性命，愿送老师父过山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你要性命，只消拿刀把绳子割断罢了。” 老魔道：“ 爷爷呀，割断外边的，这里边的拴在心上，喉咙里又甜甜的恶心，怎生是好？” 行者道：“ 既如此，张开口，等我再进去解出绳来。” 老魔慌了道：“ 这一进去又不肯出来，却难也，却难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 我有本事在外边就可以解得里边绳头也，解了可实实的送我师父吗？” 妖魔道：“ 但解就送，绝不敢打诳语。” 大圣审得事实，即便将身一抖，收了毫毛，那怪的心就不疼了。这是孙大圣演样的法，使毫毛拴了他的心，收了毫毛，所以就不疼了。三个妖纵身而起，谢道：“ 大圣请回，上赴唐僧，收拾下行李，我们就抬轿来送。” 众怪眼干戈，尽皆归洞。大圣收绳子，径转山东。远远的看见唐僧睡在地下打滚痛哭，八戒与沙僧解了包袱，将行李搭份在那里分离。 行者暗暗嗟叹道：“ 不消讲了，这定是八戒对师父说我被妖精吃了，师父舍不得我，痛哭，那呆子却分东西散火力。咦，不知可是此意？且等我叫他一声看。” 落下云头，叫道：“ 师父！” 沙僧听见，抱怨八戒道：“ 你是个棺材座子，专一害人。师兄不曾死，你却说他死了，在这里干这个勾当，哪里不叫将来了？” 八戒道：“ 我分明看见他被妖精一口吃了，想是日辰不好，那猴子想魂力。” 行者到跟前，一把抓住八戒脸，一个巴掌打了个踉跄，道：“ 憨货，我显什么魂？” 呆子捂着脸道：“ 哥哥，你实是那怪吃了，你怎么又活了？” 行者道：“ 像你这个不记事的脓包，他吃了我，我就抓他肠，捏他肺，又把这条蛇穿住他的心，扯他疼痛难禁，一个个叩头哀告，我才饶了他性命。如今抬轿来送我师父过山也。” 那三藏闻言，一骨碌爬起来，对行者躬身道：“ 徒弟啊，累杀你了，若信悟能之言，我已绝矣。” 行者抡拳打着八戒道：“ 这个难堪的呆子十分懈怠，甚不成人。师父你切莫恼，那怪就来送你也。” 沙僧也甚生惭愧，连忙遮掩，收拾行李，扣背马匹，都在途中等候不提。且说三个魔头率群经回洞，二怪道：“ 哥哥，我只道是个九头八尾的孙行者，原来是嫩的个小小猴，你不该吞他，只以他斗时，他哪里斗得过你我？洞里这几万妖精吐唾沫也可淹杀他，你却将他吞在肚里，他便弄起法来叫你受苦，怎敢与他比较？才子说送唐僧都是假意，实为兄长性命要紧，所以哄他出来，绝不送他。” 老魔道：“ 贤弟不送之故何也？” 二怪道：“ 你与我三千小妖摆开阵势，我有本事拿住这个猴头。” 老魔道：“ 莫说三千，凭你起老营气，只是拿住他，便大家有功。” 那二魔几点三千小妖，竟到大路旁摆开，着一个蓝旗手往来传报，叫：“ 孙行者，赶早出来，与我二代王爷爷交战。” 八戒听见，笑道：“ 哥啊，常言道，说谎不瞒当乡人，就来弄虚头捣鬼，怎么说降了妖精就抬轿来送师傅，却又来叫战，何也？” 行者道：“ 老怪已被我降了，不敢出头，闻这个孙字儿也害头疼，这定是二妖魔不服气送我们，故此叫战。我道兄弟，这妖精有弟兄三个，这般义气，我弟兄也是三个，就没些义气。我已降了大魔二魔出来，你就去与他战战，未为不可。” 八戒道：“ 怕他怎的？等我去打他一仗来。” 行者道：“ 要去便去吧。” 八戒笑道：“ 哥啊，去便去，你把那蛇借与我使使。” 行者道：“ 你要怎的？你又没本事钻在肚里，你又没本事拴在他心上，要他何用？” 八戒道：“ 我要扣在这腰间，做个救命锁，你与沙僧扯住后手，放我出去与他交战。” 估着赢了他，你便放松，我把他拿住。若是输与他，你把我扯回来，莫叫他拉了去。 真个行者暗笑道：“ 也是捉弄呆子一番。” 就把石扣在他腰里，搓弄他出战。那呆子举钉耙跑上山崖，叫道：“ 妖精，出来，与你诸祖宗打来！” 那蓝旗手急忙报道：“ 大王，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和尚来了。” 二怪急出营，见了八戒，更不打话，停枪劈面刺来。这呆子举耙上前迎住，他两个在山坡前搭上手，斗不上七八回合，呆子手软，架不得妖魔，急回头叫：“ 师兄，不好了！扯扯救命锁，扯扯救命锁！” 这碧香大圣闻言，转把绳子放松了，抛将去。那呆子败了阵，往后就跑。原来那绳子拖着走还不觉，转回来因松了，倒有些绊脚，自家绊倒了一跌，爬起来又一跌。始初还跌个笼中，后面就跌个嘴腔地。被妖精赶上，啄开鼻子，就如蛟龙一般，把八戒一鼻子卷住，得胜回洞。众妖凯歌齐唱，一拥而归。这坡下三藏看见，又恼行者道：“ 悟空，怪不得悟能咒你死的，原来你兄弟全无相亲相爱之意，专怀相济相度之心。他那般说叫你扯扯救命锁，你怎么不扯，还将锁子丢去，如今叫他被害，却如之何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师父也忒护短，忒偏心。罢了，向老孙拿去时，你略不挂念，左右是舍命之才。这呆子才子骚情，你这怪我，也就他受些苦恼，方间取经之难。” 三藏道：“ 徒弟呀、啊，你去我岂不挂念，想着你会变化，断然不至伤身。那呆子生的狼炕，又不会疼拿，这一去少吉多恶，你还去救他一救。” 行者道：“ 师父不得抱怨，等我去救他一救。” 急纵身赶上山，暗中恨道：“ 这呆子咒我死，且莫与他个快活，等跟去看那妖精怎么摆布他，等他受些罪再去救他。” 急捻诀念起真言，摇身一变，即变做个蛟蛼虫，飞将去，定在八戒耳根上，同那妖精到了洞里。二魔率三千小怪大吹大打的至洞口屯下，自将八戒拿入里边道：“ 哥哥，我拿了一个来也。” 老怪道：“ 拿来我看。” 他把鼻子放松，左下八戒道：“ 这不是？” 老怪道：“ 这厮没用。” 八戒闻言道：“ 大王，没用的放出去，寻那有用的捉来吧。” 三怪道：“虽是没用，也是唐僧的徒弟猪八戒，且捆了，送在后边池塘里浸着，待浸退了毛，破开肚子，使烟淹了晒干，等天阴下酒。” 八戒大惊道：“ 罢了，撞见那犯烟的妖怪也。” 众怪一齐下手，把呆子四马散蹄捆住，扛扛抬抬送至池塘边，往中间一堆，尽皆转去。 大圣却飞起来看处，那呆子四肢朝上，撅着嘴，半浮半沉，嘴里呼呼的，卓然好笑，倒像八九月经霜落了籽儿的一个大莲蓬。 大圣见他那般嘴脸，又恨他又怜他，说道：“ 怎的好嘛，他也是龙华会上的一个人， 但只恨他动不动分行李散伙，又撺掇师父念紧箍咒咒我。我前日曾闻得沙僧说也散了些私房，不知可有否？等我且吓他一下看。 豪大圣飞进他耳边，假捏声音叫声：“ 朱武能，朱武能！” 八戒慌了道：“ 晦气呀！这悟能是观音菩萨起的，自跟了唐僧，又呼作八戒。此间怎么有人知道我叫悟能？” 呆子忍不住问道：“ 是哪个叫我的法名？” 行者道：“ 是我。” 呆子道：“ 你是哪个？” 行者道：“ 我是勾夫人。” 那呆子慌了道：“ 长官，你是哪里来的？” 行者道：“ 我是五阎王差来勾你的。” 呆子道：“ 长官，你且回去上父五阎王，他与我师兄孙悟空交得甚好，叫他让我一阵，明日来勾吧。” 行者道：“ 胡说，阎王注定三更死，谁敢留人到四更？趁早跟我去，免得套上绳子扯拉。” 呆子道：“ 长官，哪里不是方便？看我这般嘴脸还像活力，死是一定死，只等一日，这妖精连我师父们都拿来会一会，就都了账也。” 行者暗笑道：“ 也罢，我这皮上有30个人，都在这中前后，等我即将来救你，便有一日耽搁。你可有盘缠？把心我去。” 八戒道：“ 可怜啊，出家人哪里有什么盘缠？” 行者道：“ 若无盘缠，锁了去，跟着我走。” 呆子慌了道：“ 长官不要锁，我晓得你这时叫追命绳，追上就要断气。有便有些，只是不多。” 行者道：“ 在哪里？快拿出来。” 八戒道：“ 可怜可怜，我自做了和尚，到如今有些善信的人家斋僧，见我时常大，趁钱比他们略多些儿。我拿了攒在这里，零零碎碎有5钱银子，因不好收拾，前者到城中养了个银匠监在一处，他又没天理，偷了我几分，只得4钱6分一块。你拿了去吧。” 行者暗笑道：“ 这呆子裤子也没得穿，却藏在何处？捉，你银子在哪里？” 八戒道：“ 在我左耳朵眼里塞着哩，我捆了拿不得，你自家拿了去吧。” 行者闻言，即伸手在耳朵窍中摸出，整个是块马儿银子，足有4钱5-6分重，拿在手中，忍不住哈哈的一声大笑。那呆子认识行者声音，在水里乱骂道：“ 天杀的弼马温，到这门苦处还来打诈财物哩。” 行者又笑道：“ 我把你这肮糟的，老孙宝师傅不知受了多少苦难，你倒攒下私房。” 八戒道：“ 嘴脸，这是什么私房？都是打牙齿上刮下来的，我不舍得买了嘴吃，留了买匹布做件衣服，你却吓了我的，还分心于我。” 行者道：“ 半分也没得于你。” 八戒骂道：“ 买命钱让于你吧，好倒也救我出去是。” 行者道：“ 莫发急，等我救你。” 将银子藏了，极限原身，撤铁棒，把呆子化龙用手提着脚扯上来，解了绳。八戒跳起来，脱下衣裳，整干了水，抖一抖，潮漉漉的披在身上，道：“ 哥哥，开后门走了吧。” 行者道：“ 后门里走可是个长进的，还打前门上去。” 八戒道：“ 我的脚捆麻了，跑不动。” 行者道：“ 快跟我来。” 豪大圣把铁棒一路丢开解数，打将出去。那呆子忍着麻，只得跟定他。只看见二门下靠着的是他的钉耙，走上前推开小腰，捞过来往前乱住，与行者打出三四层门，不知打杀了多少小妖。那老魔听见，对二魔道：“ 哪得好人，哪得好人，你看孙行者劫了猪八戒，门上打杀小妖也。” 那二魔急纵身，戳枪在手，赶出门来，应声骂道：“ 泼猢狲，这般无礼，怎敢藐视我等？” 大圣听得应声站下，那怪物不容讲，使枪便刺。行者正是会家不忙，撤铁棒劈面相迎。他两个在洞门外，这一场好杀。黄牙老相变人形，一皆狮王为弟兄。因为大魔来说和，同心计算吃唐僧。齐天大圣神通广，扶正除邪要灭经。八戒无能遭毒手，悟空拯救出门行。妖王赶上施英猛，枪棒交加各显能。那一个枪来好似穿林蟒，这一个棒起犹如出海龙。龙出海门云霭霭，蟒穿林树雾腾腾。算来都为唐和尚，恨苦相持太没情。那八戒见大圣与妖精交战，他在山嘴上竖着钉耙，不来帮打，只管呆呆的看着。那妖精见行者棒重，满身解数，全无破绽，就把枪架住，缩开鼻子要来卷他。行者知道他的勾当，双手把金箍棒横起来往上一举，被妖精一鼻子卷住腰胯，不曾卷手。你看他两只手在妖精鼻头上丢开花瓣耍子。八戒见了，捶胸道：“ 咦，那妖怪晦气呀，卷我这夯的连手都卷住了，不能得动，卷那么滑的倒不卷手。他那两只手拿着棒，只消往鼻里一硕，那孔子里害疼流涕，怎能卷得他住？” 行者原无此意，倒是八戒教了他，他就一棒晃一晃，小如鸡子，长有丈余，真个往他鼻孔里一硕。那妖精害怕，沙的一声把鼻子啄放，被行者转手过来一把抓住，用气力往前一拉，那妖精护疼，随着手几步跟来。八戒方才赶进，拿钉耙往妖精胯子上乱住。行者道：“ 不好不好，那耙齿尖，孔住破皮，淌出血来，师父看见又说我们伤生，只掉饼子来打吧。” 整个呆子举耙柄，走一步打一下。行者牵着鼻子，就似两个相奴牵至坡下。只见三藏凝睛盼望，见他两个嚷嚷闹闹而来，急唤：“ 悟净，你看悟空牵的是什么？” 沙僧见了，笑道：“师父，大师兄把妖精揪着鼻子拉来，真爱杀人也。”三藏道：“ 善哉善哉，那般大个妖精，那般长个鼻子，你且问他，他若喜喜欢欢送我等过山啊，饶了他，莫伤他性命。” 沙僧急纵前迎着， 高声叫道：师父说那怪国送师父过山，叫不要伤他命哩。那怪闻说忙跪下，口里呜呜的答应。原来被行者揪着鼻子捏囊了，就如中伤风一般，叫道： 唐老爷若肯饶命，即便抬轿相送。 行者道： 我师徒既是善圣之人，依你言且饶你命，快抬轿来，如再变卦，拿住绝不再饶。 那怪得脱手磕头而去。行者同八戒见唐僧被言前世，八戒惭愧不胜，在坡前晾晒衣服等候不提。那二魔战战兢兢回洞，未到时已有小妖报知老魔三魔，说二魔被行者揪着鼻子拉去。老魔悚惧，与三魔率众方出，见二魔独回，又皆接入，问之放回之故。二魔把三藏悲悯善圣之言对众说了一遍，一个个面面相觑，更不敢言。二魔道： 哥哥可送唐僧么？ 老魔道：兄弟，你说哪里话？孙行者是个广施仁义的猴头，他现在我肚里，若肯害我性命，一千个也被他弄杀了。且才揪住你鼻子，若是扯了去不放回，只捏破你的鼻子头，却也惶恐。快早安排送他去吧。 三魔笑道： 送送送。老魔道：贤弟这话且又像上气的了，你不送我两个送去吧。 三魔又笑道： 二位兄长在上，那和尚倘不要我们送，只这等瞒过去，还是他的造化。若要送，不知正中了我的调虎离山之计哩。 老怪道： 何为调虎离山？ 三怪道： 如今把满洞群妖点将起来，万中选千，千中选百，百中选十六个，又选三十个。 老怪道： 怎么既要十六，又要三十？ 三怪道： 要三十个会烹煮的，与他些精米细面、竹笋茶芽、香蕈蘑菇、豆腐面筋，着他二十里或三十里，搭下窝铺，安排茶饭，管待唐僧。 老怪道： 又要十六个何用？ 三怪道： 着八个台，八个鹤鹿，我弟兄相随左右，送他一程。此去向西四百余里，就是我的城池，我那里自有接应的人马。若至城边，如此如此。着他师徒首尾不能相顾，要捉唐僧，全在此十六个鬼城宫。 老怪闻言欢心不已，真是如醉方醒，似梦方觉，道： 好好好。 几点众妖，先选三十与他物件，又选十六抬一顶香藤轿子同出门来。又吩咐众妖： 俱不许上山闲走。孙行者是个多心的猴子，若见汝等往来，他必生疑，识破此计。 老怪虽率众至大路旁，高叫道： 唐老爷，今日不放红纱，请老爷早早过山。 三藏闻言道： 悟空，是神人叫我。 行者指定道： 那厢是老孙降服的妖精抬轿来送你的。 三藏合掌道： 善哉善哉， 若不是贤徒如此之能，我怎生得气？ 尽直向前对众妖作礼道： 多承列位之爱，我弟子取经东回，向长安当传扬善果也。 众妖叩首道： 请老爷上轿。 那三藏肉眼凡胎，不知是计。孙大圣又是太乙金仙，忠正之性，只以为秦总之功降了妖怪，其妻他都有一谋，却也不曾详查，仅着师父之意。即命八戒将行囊烧在马上，与沙僧紧随。他使铁棒向前开路，顾盼吉凶。八个抬起轿子，八个一地一声喝道，三个妖扶着轿扛，师父喜喜欢欢地端坐轿上，上了高山，依大路而行。此一去，岂知欢喜之间愁又至。经云：太极披还生，时运相逢真太岁，又值丧门吊客星。那伙妖魔同心合意的侍卫左右，早晚殷勤，行经30里现斋，50里又斋，未晚请歇，沿路齐齐整整，一日三餐遂心满意，良宵一宿，好处安身。西晋有400里余城，忽见城池相近，大圣举铁棒，离轿仅有1里之遥，见城池，把他吓了一跌，正错不起。你道他只这般大胆，如何见此着虎？原来望见那城中有许多恶气，乃是攒攒簇簇妖魔怪，四门都是狼精灵，斑斓老虎为都管，白面熊彪做总兵，压叉角鹿传文引，伶俐狐狸当道行，千尺大蟒围城走，万丈长蛇占路城，楼下苍狼呼令使，台前花豹做人生，摇旗擂鼓皆妖怪，寻耕作铺进山精，狡兔开门弄买卖，野猪挑担干营生，先年原是天朝国，如今翻作虎狼城。那大圣正当悚惧，只听得耳后风响，急回头观看，原来是三魔双手挤一柄化干方天戟往大圣头上打来。大圣急翻身爬起，使金箍棒劈面相迎，他两个各怀恼怒，气呼呼更不打话，咬着牙各要相争。又见那老魔头传声号令，举钢刀便砍八戒，八戒慌得丢了马，轮着爬向前乱住。那二魔缠长枪往沙僧刺来，沙僧使降妖杖支开架子敌住，三个魔头与三个和尚一个敌一个，在那山头舍死忘生苦战。那16个小妖却遵号令，个个效能，抢了白马行囊，把三藏一拥，抬着轿子径至城边，高叫道： 大王爷爷定计，已拿得唐僧来了。 那城上大小妖精一个个跑下，将城门打开，吩咐各营偃旗息鼓，不许呐喊筛锣，说大王原有令在前，不许下了唐僧，唐僧禁不得恐吓，一下就肉酸不容吃了。众经都欢天喜地邀三藏，控备躬身接主僧，把唐僧一轿子抬上金銮殿，请他坐在当中，一臂将献茶献饭左右旋绕。那长老昏昏沉沉，举目无亲，毕竟不知性命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